中帮 影， 茫茫山长着青云，云罩着

所走，越过了秦芳桥，来到了山边，爱那忽听得如愿如诉，有人把世俗宝玉他屏住心神听一番，他说是花谢花飞飞满天，红绡香缎有睡莲，有丝软心飘香榭，落絮轻沾惨凄凄的